好，又翻嚟啦，第四节啊，血案解封，继续有我荣少。 喂，先人， 我系一笔， 系啦。 诶，打笔打笔 ，Danny 先，你话买到呢个单位加山有科，你放心，嗰度收购咗噶啦。 系啊，成栋嘢都俾田生收购咗。 系啦，佢一早已经劏咗，劏开几个房租俾人，佢唔住 嘅。系啊，好啦，咁啊，讲翻啦，嗰时啲街坊咧，几个同我两个同我讲，话听到嗰几日咧有劈嘢声， 系 咁啊，咚咚。 咪即系我隔篱嗰个单位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放扫佬俾人堆开几旧楼，佢哋都听到噶，不过唔知啫嘛，系啊， 嗰时冇怀疑啊， 系。 嗰啲通常住嗰啲地方咧，啲人冇咁多事嘅，你有冇留意啊？ 系啊系啊系啊，唔知你咩人啊？ 系啊， 同埋有冇管理处啊？哇，真真 系咯， 柄你咁，我搭搭嘢关你咩事啊？咪 咯， 死啦， 冇错啦。嗱，咁咧，我哋去埋呢个咧0217先。 嗯。 系啦，嗱呢一个咧，视乎杀母，咁揭人生咧挫败怨恨。嗱、 嗯， 阿先人，我哋真系要分析一下咧，究竟呢个仔点解会咁样嘅咧？ 我呢、這个仔又喂过分呵护啦，肯定系。喂，嗱你即系有时咧，即系教仔女咧，真系好大镬。 嗯， 你可能觉得咧，自己嘅人生咧，即系后生嗰只系崎岖，行咗好多唔啱嘅路，或者辛苦啦。 系， 咁你咧就一个情意结就帮，谂住帮个仔啊铺条路好行啲。 系， 乜都帮佢度晒，唔使去谂。 外国读书啊， 又外国读书， 有咩学弹琴啊，几多级啊， 又话什么我同佢补习啊，我喺度陪佢。 系， 呢个系你嘅谂法。 系，冇错。 呢个系你嘅谂法。可能个细路咧，顶你日日监视住我，我唔读书，你又乜乜乜乜。你望子成龙是没问题的、嗯、你就不要逼子成龙。 是啦。 同埋他终日都没有自己想过东西，又觉得样样都操纵在你的手上，他很想摆脱你，知不知、 嗯、 样样都是你帮我想的。同埋你让你的你家好咒他的啦。 回来 你家好咒那个仔啦。 嗯。 那他发烂仔一定是发落你身上的啦。他都习惯了发落你身上，有什么你一定是你的。 任何怨恨都拱上来，因为是你带他来这个世界。 是啊。 再给那么多烦恼去感觉。算系咁啊！呢、這个仔啊， 唔系即系我成日讲笑，同我老豆讲笑，顶你哋冇生我当日，可能我系李嘉诚个仔噶嘛？你阻咗我一个机会， 咸歪少少系嘛？ 系啦，有机会噶嘛？ 嗱、啊，周荣基咧都之前咧呢单案之前咧喺啲朋友嘅聚会当中咧、 嗯， 都同啲朋友呻过、 嗯， 哇！呢、這个仔好难教， 系 佢又个仔又唔出声，成日都老木易事啊咁样嘅，咁变咗咧就嗱 ，Abbott， 你身为咧你都系一啲有啲艺术。家嘅氣質嘅，因為佢都係一個藝術家，我覺得啦，識彈琴啦，我都好勁啦，因為我對手又唔識做啲咁仔細嘅嘢嘅，咁啊變咗咧，就你認為其實一個藝術家會唔會藝術家脾氣導致到咁？ 咁講啦，其實咧、我都要承認呢樣嘢，就係一個比較中意藝術或者係其實佢哋嘅思維係比較難理解嘅、嗯，所以你會發覺就係譬如真係有啲藝術修養嘅人咧，係真係多數唔出聲、嗯、或者係好難會有人理解到佢嘅。 多少有少少自閉 啊？會有係啦，會有就唔係話個個都係咁、嗯，當然啦。 Evan 冇嘅 ，Evan 冇嘅，知道 Evan 好中意同你傾偈。 如果太過 social 嗰啲咧，佢都冇時間去做 creative 嘅嘢，創作。 同埋佢思维，因为已经系偏去咗咧世俗嗰边啊，咁你好难咧就话你个艺术修为又劲，但系又世俗咧，其实好难嘅。 逢系艺术家都觉得我谂嘅嘢系 清高啲嘅， 同你唔同啊嘛。 系啦，清高啲嘅。 你个个都中意即系俗啦，俗嘅佢就唔系艺术啦，系咪？ 嗯， 系啦， 系啦。嗱，咁呢个咧，阿周海亮除咗中意呢个即系识得弹琴好劲之外咧，佢、嗯、就话阿爸阿妈逼佢练琴，交代咁细粒， 嗯， 其实有咩关系？我觉得冇关 系 嘅。 系啊。 咁你可以食肥啲，自己你可以做多啲运动，跑下步啊，跳啊，打篮球、啊。 唔、哦、系，如果你嗰个人转咗牛角尖咧，就你理解唔到佢嘅原因，佢所谓嘅原因咧，同埋佢所谓嘅问题咧，你系理解唔到嘅。 有啲人系咁嘅， 系啊， 即系佢觉得你唔啱咧， 系啊， 你做无论你做乜都系唔啱嘅，即系你无论有啲人咧，你对佢几好，佢都觉得你系对你都系你有企图嘅。你做乜对我咁好？ 情人眼里出西施，仇人眼里出僵尸。 系啦，我见到你系一个僵尸嚟嘅啫。你无论你对佢几好都冇用嘅。系啊， 呢啲叫养狼狗啊， 咬心口啦。 哎呀，真系惨啊！呢啲 即系嗰个两个字就唔方便讲啦。本来就唔系咬心口嘅，即系狼狗要扑上嚟，即系咬到个心口比较攰、 嗯。 通常咬低啲嘅地方。 哦，系啦， 系啦， 两粒一半， 或者系一啲比较容易咬到嘅地方。 冇错啊，唔系啊，其实如果 系颈 颈圈 就咬手，军犬就咬嗰度 嘅。哎呀， 军犬就咬要害噶， 系啊，快啲噶嘛，系啊，冇错。好啦，嗱，呢个阿周海亮咧，我就为咗了解到佢少少咧，就去埋0223呢幅图啦。 嗯， 佢咧呢个人咧就好中意打机嘅，用呢个人物叫三岛平八，系咩游戏啊？我就去埋0224啦，铁拳。系啦，我都好中意打呢个 game 嘅，系呢个铁拳七，应该入咗个赛就冇分打铁拳七嘅。 冇讲个 game 字，系 game 呢个游戏啊，呢个电子游戏啊。好，翻翻嚟先，好啦。咁但系其实呢件案件咧，有一个好大嘅受害人嘅， 系 我哋必须要讲一讲嘅。呢个咧就系周海亮个哥哥啦，即系话咧系周荣基同埋萧月仪嘅大仔啦。咁我哋去一去咧0222先。因为先人喺度咧，我呢一样嘢我一定要讲一讲嘅。 嗯， 其实咧呢、這个哥哥我唔讲一个名咧，因为佢真系好惨。 嗯， 哥哥咧喺呢单案件阿周海亮被揭发之前嗰一晚， 嗯， 发咗个梦， 系 就梦见咗佢爸爸妈妈。 嗯， 爸爸妈妈同佢讲话：你唔需要再揾我哋啦， 嗯， 你亦唔需要担心啲乜嘢。总之我哋唔会翻嚟噶啦。 系 咁样嘅，即系同佢好平和咁样讲。 嗯， 咁冇交代过任何嘢咁样嘅。第二日嘅晏昼咧，就警察就打电话嚟。阿周生，你细佬俾我哋已经拘捕咗， 起诉啦， 拘捕先， 拘捕。 咁就协助调查咧，有发现咗你爸爸妈妈个尸体就藏咗喺大角咀。 嗯， 咁样咁嘟嘟嘟嘟嘟咁样嘅。好啦，跟住咧到出殡当日咧0221啦。 嗯， 系啦。去埋零二一，咁咧其实啱啱头先嗰幅图咧就见到佢系披麻戴孝啦，咁跟住就佢爸爸妈妈咧个祭品喺度啦。嗱呢单案件咧，其实咧佢哋两夫妇啦，周生周太咧就冇去到殡仪馆出殡嘅， 嗯， 直接喺葵涌嗰度咧就直接喺嗰度殓房度出嘅，咁就呢度系啲祭品啦成，咁我哋即系呢个记者就不停咁追问佢哥哥嗰啲嘢啦，咁哥哥都唔想讲太多啦。 佢都黐线嘅咧，问你答你咩啫？一日之间相亲，居然系俾个细佬杀咗， 系 唔通我好开心啊！ 嗯， 我啲分，终于啲身家冇人同我争啦，咁啊， 系啊， 你真系有病嘅，佢咧可以问到啲咩咧？ 亦有同记者讲咧，就唔再想讨论呢件事啦，同埋就想安安静静咁过嘅日子啊。咁佢亦冇话原谅过细佬，咁佢细佬都话都冇谂住 哥哥 原谅啦。好啦，最后去埋0220， 但我惊佢阿哥。唔知道会唔会系第日嘅变态杀手？ 遗传系嘛？系咪遗传？ 唔系遗传啦，系你经过啲咁多嘅嘢咧，你会扭曲咗你嘅人对人嘅思维噶。 系啊，冇错。 其实两睇 人性嘅思维， 其实两睇啦，即系你有啲人咧，就系细个嗰阵时俾人哋侵犯或者糟质咧，你会有啲人会变咗去嗰个施袭者嘅，即系大个咗。但系有啲人咧就会变咗一个就话我要去做社工，我要阻止呢件事发生，系会咁样嘅，两极端咯。 但系阻止辛苦嘛。 都系 话你唔听，我都系咁就舒服好多嘛。 嗯， 即系发奋，你几辛苦啊？系咪？ 系噶，咁 嘢就好舒服。 系啊，唔使谂咁多嘢啊。 系啊。 嗱，周海亮咧，后来啦，当然系法庭判佢终身监禁啦。 系。 但系调翻转头帮手个谢尊奇咧，系啊，帮手怼人， 系 两项谋杀罪名不成立。 嗯， 系啦，咁就咁样嘅，系啦，好，翻翻嚟先。好啦，呢单案件我哋讲完啦，咁我哋咧可以阿 Albert 就可以讲一讲咧有关弑父杀母嘅 系 情义结啦，系讲讲啦。 咁啦，嗱，我哋今集就讲呢个弑父啦，咁我哋就不得不提一下一啲嘅古代对弑父嘅呢个倾向嘅一啲嘅故事啦。咁喺呢个自由奔放嘅希腊神话之中咧，其实弑父咧就并不是一啲话好少发生嘅事嚟嘅。咁最出名就系宙斯啦，宙斯就系杀咗佢个阿爸啦而夺位嘅。咁啊，佢将冥界啦就分咗俾佢个兄弟哈提斯啦，咁啊海洋就分咗俾佢波塞冬，咁啊佢自己咧就管理天空同埋陆地，三兄弟咧就共同瓜分晒成个世界嘅，去咗0401先啦，唔该。咁有趣嘅嘢咧就系 做咩动作先？ 原来宙斯嘅阿爸咧，呢个克罗诺斯咧，佢都系推翻咗自己个老豆咧，乌拉诺斯上位嘅，即系话宙斯杀咗佢老豆。咁佢宙斯嘅老豆原来都系杀咗佢阿爷嘅， 系 佢仲要系最有味咧，就系佢。 宙斯的老豆是阉割了他阿爹，阉割了他老豆呢，再娶埋自己的阿妈盖亚呢成为统治者，跟住宙斯才反他的。 是 这个很狗血的剧情来的。 好了，现在我回来先。现在呢在我们这个世代来讲呢、你会不会做编剧做这些东西？ 其实呢，嗱， 咁奇情呢， 我想讲下再奇情啲嘅一样嘢呢，就係再之后呢有一个更加出名嘅弑父情节一个故事呢、就叫俄狄浦斯嘅故事。 哦，这个出名 喎。係啦，去咗0402唔該。 我读庄文嗰时係绝对有做过呢啲。 係啦，嗱，咁我哋讲讲嗰个故事大概係点啦。嗱，呢位仁兄呢就喺外国嘅文学史上面呢係一个典型嘅命运悲剧嘅人物嚟嘅。佢係点样悲法呢？就係佢喺不知情嘅情况之下杀咗自己嘅亲生阿爸。同埋不知情之下咧，娶咗自己嘅亲生阿妈，系啦。咁喺古希腊嘅戏剧就系头先阿荣少所讲啦，呢套剧叫做《俄狄浦斯王》，里边咧体现晒佢嘅悲惨命运。嗱，之后点咧？佢杀咗阿爸，娶咗阿妈，佢唔知噶嘛，系咪？到后来佢遭遇国家咧，遭遇到天谴，佢先至发觉，原来我做咗呢啲咁嘅事，但系得到，杀咗阿爸，娶咗阿妈，即系其实咧，英文里边咧有一个叫做。F 字头嘅 motherfucker 咁样，sorry 讲 错咗口嘅， 讲错咗 sorry 嘅， 讲出嚟啲， 都系咁啊！ 佢呢个故佢呢个字咧，其实就系出自呢位仁兄咁样嘅，系啦。咁佢 我你讲出嚟俾大家听嘅啫 ，sorry 啊，系咁佢娶咗阿妈，杀咗老豆之后咧，俄狄浦斯咧就。吉盲咗自己对眼，自我流放。咁呢啲咁狗血嘅伦理大悲剧呢，原来好受欢迎喎、即係流传千古到而家都有人啦。咁、其实我哋东方呢都有一个叫雷雨啦，咁上下都系仲系做緊话剧嘅，系咪先系咪就系咁上下啦。咁我哋亦都要提下啦，19世纪呢有个叫弗洛伊德嘅一个心理学巨人啦，佢就解释咗呢样叫做弑父情意结。系啦，我哋去0403先。 我想讲补充翻咧，我哋保斯王嗰单嘢咧，其实就咁嘅。嗱，有少少前期嘢就系话咧，当佢弑父杀母个老豆，当日咧就有个人帮佢去算命嘅，就话你个仔 系一定你 一定系杀你，兼且弑父杀母嘅，一定系咁样嘅。 唔系杀母啊， 唔系弑父娶母啦。总之系夺咗你个皇位嘅。跟住佢就咧喺个仔一出世嘅时候咧，就劈咗佢嘅。点知咧， 就系因为呢个， 就系因为咧劈咗佢远嘅地方咧，结果就俾人收养咗。佢就完全唔知道呢个系自己父母嚟嘅，咁样嘅就变咗个。 呢个悲剧嘅 悲剧开始啦，系啦，好继续讲。 好咁，嗱呢位弗洛伊德好出名啦，大家就算冇睇过佢嘅著作，都一定听佢名啦。 咩都关同性有关嘅， 系啦。咁佢咧就命名咗一种咧叫弑父情意结，咁系一个乜嘢嘅心理学概念咧？佢认为啊，所有嘅男仔心里边咧，其实都有住一种咧想要杀死自己嘅父亲而同埋取而代之嘅念头嘅。咁喺嗰个年代咧，其实都好吻合佢。自己嘅點解會咁諗咧？就係、嗰個年代咧，19世紀啦，講緊佢嘅父輩啊嗰啲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建立喺呢個權威或者暴力之上嘅。譬如乜嘢咧，皇權啦、宗教上面領導者嘅權柄啦、甚至乎佢哋敬畏嘅神咧，佢哋都叫天父嘅。係啦，所以佢就覺得世界上面應該係有一種人。與生俱來都有一種呢種弑父情意結出現嘅，係啦，所以咧其實咧佢呢種情意結咧，亦都叫做俄狄浦斯情意結嘅，係啦，引申到就話咧，反映出咧人一出世咧就有推翻舊社會嘅一種意欲啦，因為你反對咗父權啊嘛，咁呢個學説咧其實好受爭議嘅當年，但係事實上咧亦都得到咗好廣泛嘅共鳴。 但係喂中國人係少喎， 唔係有句説話叫無仇不成父子， 係啊， 好翻嚟先， 好翻嚟先， 即係反而。即 我哋个伦理咧比较强啲， 系啊，唔知边个行家产咧，嗰个行家产啊，又咩棒下出孝子嗰啲咧，屌你真打镬金啊佢啦，即系打仔又啱嘅，但反而中国人好少。即系除非你系皇权嗰啲，民间啊少， 因为佢哋嗰啲叫争皇位冇办法， 好少弑父咯。反而中国人个嗰个弑父就少好多嘅。 嗱，去到后期其实系儒家，嗱，其实去到儒家个思想咧先有呢样嘢嘅啫。其实佢譬如嗱，我对历史唔系太熟啦，但系喺儒家之前咧，好似都系好开放、好自由嘅。其实就系嗰阵时话咩以前嗰啲咩胡族嗰啲女仔都系太空奴婢噶嘛。你去到后期，我哋儒家先至要收收埋埋，又唔可以做呢啲嘢噶嘛。 套嘢真 系 好鬼劲， 家思想就教到你啲人咧，一定要听上方啊，上位 啊，有伦理啊嘛，有晒阶级噶嘛，就阶梯噶嘛。君君臣臣父子啊， 父子有亲、嗯，夫妻有别，嗰、那个朋友有义，咩咩有信啊，我唔记得咗。 系 当宋明理学咧，再进一步咧，将所有嘅人嘅思想更加之钳制住啦，更加唔会发生呢啲咁嘅事啦。系啦，宋朝明朝之后啊， 唔系啫，我哋僆仔应该弑父都唔出奇啊嘛。不过我就唔会弑父，我老豆唔敢打我嘅，即系少见面就冇打我嘅，系啊。 哇，少见面少摩擦，嗱， 系我阿妈执行嘅呢样嘢， 执行家法咯， 系啊， 藤条豉油系嘛，嗱咁样嘅，嗱呢一节嘅尾嗰度咧，我都想讲少少嘢咧，就关于呢个世界杯嘅。嗱，上个礼拜咧，其实咧，我揾个先人咧，嗱呢样嘢我真系叫，我都要多谢先人嘅，我就谂住开一次节目咧，就谂住讲少少世界杯嘅嘢，先人就话。你唔好搞啦，你一定登噶。结果咧，好在我冇改，就登咗，登爆嘅地方，哇黑色，好在我真系我又冇一点赌波嘅，所以咧就登死咗都唔关我事。唉，真系几惊啊！ 唔系你诶，如果人哋唔知道你买边队，你未算系登，因为你都未着过，你着咗俾人睇到先得噶嘛。 佢一讲就会俾料噶啦嘛。 系啊，今日自己搞死自己啊嘛。 唔系咁啊，唔系。 如果佢讲俾我听咧，因为我唔买又唔睇嘅，咁就冇关系嘅，因为冇作用。 我谂住开始接。目啊嘛，咁啊，即系捅大家去死啦！咁好在冇啫，我自己谂住贴嗰几队都瓜咗。 不过今晚都有少少提示嘅，我谂去到八强咧，上半场多数都系和，半全场买和就比较着数。 守住先 啦，系啦。 嗱，今届咧有三多乌龙球多， 系 十二码多， 冇错。 仲有一个多咧，九十分钟之后入球多。嗱，大家就谂真睇真啲啦，仲赌唔赌咧就各下自理啦，啊，做几场啫，啊！ 如果你唔中意买走底嘅咧，你又早小心啲买，因为呢个法国今年咧90分钟封盘后嘅先入波嘅， 系啦， 等你哋追唔到，90分钟封盘买唔到噶嘛， 嗯， 除非佢加时啫，而家十六强之后有得加时啊，之前冇噶嘛，90分钟一封盘买唔到佢先入，你吹佢唔涨， 系冇错， 杀到你尽， 根本上就 睇住你嚟杀， 睇住你嚟杀。 啊！我就睇咗咧，我就睇完嗰场西班牙咧，对住啲俄罗斯咧，我就眼都冤埋。 系 啦，点解无端端喺个咁嘅度揾个手摸个玻璃咁样吓？好啦，唉，唔讲太多呢啲啦，唉，费事又登死大家啦，我自己吓。好，下一集啊，同一时间啊，继续决案解封啊。 好，再见，拜拜。